听众朋友，现在是文学博览节目时间。 前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反映十月革命后第一代苏维埃青年的优秀作品。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钦这个无产阶级形象。保尔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至于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既是主人公保尔一生恪守的原则，也是全书的中心思想。下面请欣赏由陈琦所写的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顾威朗诵。 借钱谁上我家去补考了？都给我站起来！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父，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你们俩坐下。神父朝女孩子挥挥手说，他们急忙松了一口气，坐了下来。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挤在一起的四个孩子跟前。你们这帮小无赖，谁抽烟？四个孩子都小声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父。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把口袋翻过来，快点。有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神父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父，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教室里鸦雀无声，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博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父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沫撒在神父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保尔坐在门口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为他操够了心，该怎么对他说呢？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他几岁了？ 12岁， 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8个卢布， 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哪能呢？哪能呢？母亲惶恐地说。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缇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夏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女招待缇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事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夏，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丁格里什卡。”缇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夏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夏。弗罗夏一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的脏水。”他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他那长着翘鼻子的红扑扑的脸，不禁有点高兴起来。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夏：“那我现在该干些什么呢，大婶？”洗刷间的女工们哈哈一阵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使他愣住了。哈哈，弗罗夏捡了个大侄子。弗罗夏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夏的脸，其实他只有18岁。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2年。这2年里，他的工钱从8个卢布涨到10个卢布，人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不久，保尔离开了食堂，去了发电厂烧锅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卷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但人们却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儿：自由、平等、博爱。这阵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之后，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德分子把持的市参议会的顶楼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在乌克兰，像谢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今天晚上特别欢畅，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又跳又唱。声音最响亮的是保尔的邻居加丽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的声音又嘹亮又圆润。保尔一向有点怕他，现在他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搂住他，大声笑着说：“嘿，你这个手风琴手可真棒，可惜就是小了点，要不然倒是我称心如意的小女婿。”保尔羞得满脸通红，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他却紧紧地搂住他不放。 亲爱的，你要往哪儿躲？真是个小冤家。他开玩笑地说。他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在他的肩膀上，使他感到局促不安，周围一片笑声。马路霞插嘴说，宝儿，拉一个忧伤点的吧，要能打动人心的。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了，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家乡曲调。加丽娜带头唱起来，马路霞和其他人随即跟上。所有的纤夫都回到了故乡，唱起歌儿，抒发心头的忧伤。我们感到亲切，我们感到舒畅。宝儿，这是阿尔焦木的声音。宝儿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马路霞央求他说，再待一会儿，再拉几个吧，耽误不了回家。不行，阿尔焦木叫我呢。他穿过马路朝家跑去。他推开房门，看到阿尔焦木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阿尔焦木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的弟弟。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的弟弟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替他，要的话你回来告诉一声。那个人插嘴说，不用了，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好吧。保尔看到他那双安详的灰眼睛在留心地观察他，他那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箍在宽大而结实的肩膀上。他的脖子粗得跟牛一样，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座树，浑身充满力量。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再见，朱赫莱，明天你跟我弟弟一块儿去，事情会办妥的。朱赫莱在发电厂工作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院子里的木柴堆，朱赫莱叫住了他。你母亲说你爱打架，朱赫莱说，打架并不算坏事，不过得知道打谁，为什么打。保尔不知道朱赫莱是取笑他还是说正经话，便回答说，我可不平白无故的打架，总是有理才动手的。朱赫莱出其不意地对他说，打架要有真本领，我教你好不好。保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简要地说了说英国式拳击的打法，给保尔上了第一课。保尔为了掌握这套本领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学得很不错。有一天，东尼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下了台阶，推开油漆的小栅栏门，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他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他用手拨开柳葱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黑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撑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的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 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波纹。背后响起了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宝儿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他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一种嘲笑挖苦的声音，但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吓跑了。宝儿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靠边待着好不好？东尼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吗？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想对这位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那姑娘的倒影，她正坐着看书，于是她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吊丝，鱼漂在下沉，吊丝绷得紧紧的。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水塔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今年17岁，浅黄头发，一脸的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娇气十足的青年。当他们走到东尼亚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您好，杜曼诺瓦小姐，您在钓鱼吗？不，我在看别人钓鱼，东尼亚回答。苏哈里科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东尼亚。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东尼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东尼亚说。打搅谁？苏哈里科问。他这时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好办，我马上叫这个小子滚蛋。东尼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你小点声，呲牙咧嘴的嚷嚷什么？是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说着，狠劲儿朝成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东尼亚的脸上。苏哈里克，您怎么不害臊啊？他喊了一声。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克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而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那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身子一晃，稳住了，没有跌下水去。保尔忍不住了，啊，你真动手？好吧，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 没容他还手，一把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苏哈里科站在莫西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湿了。保尔把他拖下水之后就跳上岸来。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动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只听得两排牙齿搭的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东尼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他拍着手喊，真有两下子。保尔抓起钓竿跑到大路上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多对东尼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克查吉。东尼亚同保尔分手之后，经常回忆着同这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这次相遇竟使他很高兴。他是另外一种人，来自另一个社会，这种人东尼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可以叫他听话的，他想。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灵物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他家路过，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到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他的白衣服掷过去。东尼亚迅速转过身来，他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他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为什么？他惊异地扬起眉毛，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净瞎说，保尔。东尼亚生气了，我爸爸绝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他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他后面走了进去。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文学博览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